我们每一位人都很关心，我们会不会蒙上帝悦纳？为什么我们关心这个问题呢？我们来打开在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下半段，直接的下半段跟十二节，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跟十二节，经文说：可是你为什么？哦，对不起，下半段第十章啊，十节的下半段，他说：有为什么小看？又为什么小看你的弟兄呢？我们所有人都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座前，这样我们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事向上帝交账。他这里很清楚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上帝交账，将我们在私下做的事呢，有时有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公开做好的事，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但是无论什么都好，我们要蒙上帝悦纳，因为上帝知道了。上帝在天上，他有很多星星，那些星星全部他都知道，跟知道他的名。像人做什么事，世界的人比不上这个星星这样多，上帝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样做父母的呢，他们怎样教孩子、管教孩子，上帝知道。做年轻的，他们的行动呢，上帝也是知道，做好或者做坏，上帝也知道。这样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或者是资源，我们做什么，看电视啊，或者是消遣啊，或者是有没有做个人研读啊，或者是有真正爱上帝啊，表现出来对啊上帝的爱啊，去帮人得到做好的事啊，上帝也知道。这样无论怎样，我们要蒙上帝悦纳，这个是很重要。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要学习怎样信赖上帝，也是会得到怎样的长久的裨益。这样我们做事不是因为给人看，或者是敬畏人，我们做事是因为我们要行上帝的旨意，我们要支持他宇宙至高统治权。像古代有那些蒙上帝的仆人，跟现在蒙上帝的仆人呢，他们做些什么事呢？我们知道在古代有那些大群的宗仆，就是好像他们就是一群大群人围住我们。还有今天也是有很多那些表现忠心的跟有大大的信心的弟兄姐妹们，证明他们能够蒙上帝的悦纳，我们都是能够做一样。我们第一个要谈到是谁呢？我们打开在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他这里讲到亚伯，虽然他是一位在那时候第一位忠贞的仆人，第四节讲到亚伯也拿羊群里头生的连同肥美的脂肪一并献上，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祭物。这样你看得到吗？这个亚伯的祭物为什么很特别呢？因为他有考虑关于上帝给的第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讲到这个女人的后裔会被蛇咬伤到，像伤到的意思就是会流血。他知道如果真正的有信心的话，要流血就 证明说他对上帝有这个信心，就把这个祭物呢，有流血的祭物就杀来献给上帝，这样他的祭物跟着这个经文讲的，他赢得上帝的约纳。这样他是虽然是年轻呢，但是他有这个信心对待上帝。今天我们都是有好的榜样啊，什么好的榜样呢？有些这些年轻的弟兄们，虽然他们是年轻，有些读圣经一看出人不完美是因为有罪，这样人就需要一个这个赎价。第一认识了耶稣是赎价，他们就对一个真理有信心了。有些人就看到世界的环境越来越糟糕，世界的政府不能带来和平安全，这样一认识上帝的王国能够带来，他们就有信心了。就是好像看出真理，他们就好像亚伯一样，就对上帝有信心。还有呢，有些人一认识上帝有一个名字，从来读圣经都不懂的，现在一下子认识上帝的名字很合理，他们就看出真理，他们就采取行动。有些人就认识人死了什么都不懂，毫无所知，一看出这点了，他们就知道这个是真理，他们就采取行动去侍奉上帝。好像早期的时候在吉隆坡有很多的十二个那些年轻人一起得到真理， 来上帝的王国的会所。有一位他的爸爸是商人，像他是有多少钱的，这样什么事情发生呢？他的婆婆就是去世了，这样死了呢，他的婆婆死了，这样他就没有参加他们的仪式，这个他们的这个崇拜的方式了。这样跟着一些人，他们认为这个一百天之后的崇拜是很重要，他们就用那些纸做的物质，很大件的，很多钱买了，来烧给他的婆婆，让他知道人死了什么都不懂的。让他做什么呢？他就那时候知道不应该在家里，因为他的爸爸会要他去崇拜这个不对的事了。让他怎样呢？他就离开家里，让爸爸就去找他，找不到就请了一个侦探去找他，整个吉隆坡找他找不到。过了几多天之后，事情过了呢，他就回来。当一进门的时候，就这个侦探在那边坐下，看到他孩子突然间回来了，他就大声骂他，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像那个侦探是谁呢？就是一个马来人。像这个弟兄就问了，如果我是一个回教，你认为我应该回来吗？这侦探你想一下，也是对哦。像大人就知道这个孩子所做的决定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好像亚伯一样，看得出真理，就采取行动。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他们的家庭是他们一个人在真理，我们会好像亚伯一样吗？虽然他们的他的父亲呢，父母不是在真理呢，这样亚伯也是有这个信心。这样年轻人都是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不是要敬畏人，但是我们是的，是因为要敬畏上帝。还有另一个榜样是谁呢？就古代我们在圣经读到，就是在创世纪第五章22到24节讲到一位叫做以诺。他以诺就跟上帝行走，整个世界才是有一位就是以诺，他面对很多反对跟迫害呢，像那些人怎样对待他呢？他们就要杀他。上帝有好好保护他吗？他是勇敢的去讲这个好消息，就是讲到上帝又要审判那些坏人，但那些人都不会听呢，这样他们就要消灭他，这样上帝保护他。我们今天都是有这样的人吗？就是在1950年代呢， 吉隆坡整个吉隆坡才是有五位传道人而已，像其中一位就是他的名叫做 Vikramapala。 在 Vikramapala 呢，他跟他们一起的时候刚刚受浸不久，那些弟兄啊，一个一个他们就离开国家，这样才是他一个人而已。这样一个人怎样去做见证呢？这样分析监督来的时候，他说我才是一个人而已，这样的监督就说你一个人也是要去传道呢，那就去传道呢，传道了去找了一个会计师，这个人听到很有意思啊，他讲的道理，他就跟他分享之后就开始一个圣经研究，研究了第一次几次了之后呢，这样的会计就很兴趣了。几次之后，这个 Vikramapala 就来他的家跟他研究，突然间看到他的家不只有他，还有一个主教，还有一个牧师，三个人在那边。像那个牧师跟主教他们不高兴啊，因为他以为这个羊、啊、要被他拿掉、啊、像他们就很生气了，很凶啊，用这个高原的口气啊来跟他辩论啊，像他们就长篇大论啊，但这个弟兄刚刚受浸而已呢，要跟这些人怎样讲呢？他就祷告，在心里祷告，祷告了他记得他刚刚大会出了一本第一本推理书、啊、第一本推理书很多经文的了，他就拿这个经文打开打开打开打开，很多经文就打开，但是这个主教跟那个牧师一个经文都没有拿出来，之后了他们更生气了，站起来就走掉。这样跟马巴拉就说，哇，我才是一个人，现在第一个研究都是有这样的难题了，要怎么办呢？要回去又担心了。过了几天，那个圣经研究来找他，他说我道歉了，不好意思，为什么？我以为他们会听的，你讲的真的很特别的真理，我也会带他们来听，那你知道我变成这样。像我告诉你，我已经写信给教会，我已经叫他们割掉我的名了，还有呢，我就是给那些人呢推选做国会的议员，现在我都是拒绝了，我不要接受。这个弟兄最后是我们知道，就是第一开始我们中文会众在吉隆坡第一个会众，就是他开始跟那其他的弟兄一起。还有呢，那些弟兄都知道了，开始的时候不容易，现在吉隆坡有这样多的会众呢，因为虽然是一个人，但是现在有很多上帝的祝福啊。证明说什么呢？我们要蒙上帝的恩啊，我们不管一个人还是多人，要继续的传这个王国的好消息，虽然人不听的话，好的人就会接受。我们也是认识、啊、另一个就是亚伯拉罕跟撒拉，我们都是知道他们就是乌尔的地方比较富有的地方，被上帝邀请去一个他们都不懂要去什么的地方，他们都是有这个牺牲的态度去做上帝的旨意，就是好像今天也是有很多弟兄姐妹这样做。好像最近我们有弟兄去什么地方、啊、去不动，你都懂得不动在哪里吗？不是奔动啊，是不动啊，不动是在沙劳越那边的一个小地方，有些就是去这个沙拉洞，沙拉洞你知道在哪里吗？你不懂沙拉洞，但是你认识我们的炳豪跟太太，现在是在沙拉洞这个小地方啊。有些就是昂格里利、罗伯安都跟比较远的地方啊。将他们做这样的牺牲，上帝会真正的祝福他们吗？他们跟做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拉的这个好的榜样。我们有很多弟兄都是这样的，好像一个工程师啦，他的名叫做 Ronald， 他受到一个邀请参加这个服事职务训练学校，他这个工程师有公司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还有呢薪水很高，给他屋子住，有保险跟等等，他现在要考虑了，要参加这个学校或者是要继续在工作那边，他是选属灵的东西，他就在这个第18节的这个学校里毕业了， 这样就叫一位海外传道员派去这个帕帕纽几内的国家，他那边得到很多很多上帝的祝福，他看回去他感觉到很满足的工作，很好的榜样，是不是？好像这个亚伯拉罕一样。另一个就叫做 Wilson， 不是 Vincent， 他是 Wilson， 这个是参加这个服侍植物的这个训练班，他是个很好的学校的老师，但现在收到这个邀请，他会接受吗？他认为帮人得到生命好过在学校教书，这样他就放弃了他的工作呢？他最后是属于一个特别传道员呢？这样参加了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他就得到训练，不久他就属于一位分区监督，分区监督能够帮更多人，是不是？他感觉到很满足，因为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们就是有得到上帝很大的祝福。我们就是知道这些人就是好像什么一样呢？就像耶稣讲到找到一个宝珠，这个宝珠这样宝贵的，他们赶紧卖掉他们所有的东西去买起这个宝珠。就像罗素弟兄呢，你记得罗素弟兄就是他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的讲到这个买的宝珠，他认识真理了，他就把这个信誓紧紧收在心上，他就卖掉所有的产业呢，好像现在也可以讲这个百万富有的人呢，他卖掉用的产业来支持属灵的东西，他不止几年呢，到他死之后，他的力量啊，他所有的体力物质的东西，通通用来叫别人得到真理。他一生就是忠贞对耶和华耶稣基督跟这个王国的好消息之后。罗素弟兄，人认识他吗？他来的地方就是一个地方叫做 Pennsylvania， 在美国 Pennsylvania 州那边。那边就是刚刚那时候呢，有一位世界最有钱的，就是钢铁王啊。那钢铁王的名字叫做 Andrew Carnegie。但是在这个城市那边呢，那些人认识谁呢？他认识罗素弟兄过于认识这个钢铁王。为什么呢？因为他跟着亚伯拉罕的榜样，上帝大大的祝福他。像我们呢，会跟他们一样吗？对的，我们有信心的话，肯定我们会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还有谁呢？让我们打开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跟二十二节，二十二节，二十，他说，就在那时候啊，摩西出生了，在上帝眼中极美，他在父亲家里乳养了三个月。这样摩西就学了埃及人的一切智慧，说话做事都大有能力。你看在上帝眼光看起来，上帝看得出这个摩西不是平常的人，他有敬畏上帝的，这样他是极美的，这个是很好。还有呢，他有这个能力啊，就是把埃及的一切智慧都是学到，还有他做事呢，他讲话都是大有能力，这个是证明这个是有本领的人，有前途的。这样他有地位，但是他做什么呢？他拒绝了这个地位。为什么他这样做呢？让我们打开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关于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十一章六节，他说：“人没有信心，就不能赢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存在，又信他，必奖赏恳切寻求他的人。”这样，摩西真的有这个信心。 他知道埃及那些人在这个这个不是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的国家受到迫害呢，他要带领他们，他相信上帝一定会开条路给他们，他有这个信心。但是哪里知道最后他去这个旷野40年，他还是有这个信心，他知道吗？上帝会之后会把他用为一位领袖，他不懂的，他才是有这个信心。最后上帝就用他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这样你看得出重要一点就是有信心，是不是？这样有信心就要拒绝属世的东西，他就是这样做，最后得到很大的祝福。这样我们看得出啊，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认识在世上是没有什么特别，很多就是有信心放弃了这个世界有地位的东西，有些就是放弃了在大学高等的教育了。因为他们看出什么呢？有时就是认识在大学他们很多都是有吸毒啦，喝酒醉啦，犯了犯不道德的事情。他们有认识60%到80%的活动啊，这样的不绝境的活动啊，在大学时常有平常的发生。这样有些人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啊，他们考试的时候，他们因为压力啊，很多时间跟精神用在哪里呢？就是在考试要准备，那个比较重要过追求属灵的东西，有些就是放弃了之后了，慢慢就冷淡下来。还有呢，有些就是认识呢，这个事情是对他们不好啊，他们做什么决定呢？他们就是跟着这个好的榜样，好像摩西一样啊。好像这里一个妈妈，她看到她三个孩子慢慢的长大，她知道这个世界很多不好的影响，她就给她一个属灵的这个常规，教他们。还有呢，时常他邀请那些全时侍奉上帝的弟兄，或者这还这个姐妹，有些就是这个海外传道员，有些就是那些分区监督、波特利成年跟那些先驱们来他的家，跟他的孩子交往。交往了之后呢，三个孩子，他们就是在全时的工作。服务啊，一个就是在 Botley 那边，一个就是参加这个服侍之物的训练学校，另一个是在选区。那感觉得很满足，为什么呢？这个证明什么呢？证明上帝会照顾跟训练他的仆人呢。有些现在做这个分区监督的呢，在这个Botley 我们的总部那边做很多特别的这个服务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到上帝的训练了，他们看回去了，虽然他们没有去这个大学，但是呢他们在上帝的这个服务那边得到很大很大的祝福，还有呢他们是在真理很热心的侍奉上帝。这样我们很高兴呢，有这样的好的榜样呢，我们从这里学到什么呢？我们肯定对上帝有信心的话，得到他的悦纳的话，上帝现在不只祝福我们，未来也是很大大的会祝福我们。另一位还是谁呢？我们打开这个希伯来书11章31节，希伯来书11章31节，这讲到这位拉合因为有信心啊，和和平平地接待了探子，结果没有跟比尼的人一同灭亡。你想想看，拉合他是没有看到红海开起来，他听到而已，不是好像那些一些人看到之后了他们去拜偶像。这位拉合他听到而已，他就知道上帝给你们胜利，你们一定会赢的这个战争，他就有这个信心，这样冒生命危险呢去接待那些探子。这样你看，有人听到这个好消息，一下子就看得出这个真理了，他们就表现爱心对待上帝跟上帝的仆人。这样今天呢， 我们也是会跟做这样的好的榜样了，看出真理啊，不止一样而已，我们很多方面呢都是看得出上帝的真理，是不是？这样跟我们应该要更大的信心，是不是？这样我们会不会蒙上帝的悦纳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美的人呢，现在就应该离去，不要跟这个世界的精神，不要敬畏别人，但是要敬畏上帝。我们认识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就是好像大清人在这个启示录第七章十节讲的一般，他们已经认识了真理，接受了耶稣的赎价呢，他们就是穿上这个白袍，就能够度过这个大灾难。像我们一样的，都是有一样的信心，就是好像一个亚伯一样，或者是以诺、亚伯罗汉、撒拉、摩西跟拉合，我们就要检查我们自己的信心需要不需要调整。为什么这个是这样重要呢？我们打开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一跟二节，他这里说，我们做上帝同工的，也劝你们，你们接受了上帝的分外恩典，就不要辜负这个美意。因为他说，在夜那的时候，我垂听你，垂听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看啊，现在就是格外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对的，那经文帮助我们看出呢，现在的世界，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很担心，不懂未来是怎样呢。但是认识真理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现在是分外恩典的时候，拯救的时候。将拯救分外恩典，我们知道好像一个灾难会来，好像洪水要来了，或者是水一来的时候，我们怎样呢？我们得到帮助，就是得到这个真理，我们受到好像一个这个虐胎或者是轮胎啊，轮胎洪水来的时候，你一个轮胎，你知道你会抓住，会帮助你得到拯救。这样我们就是知道这个真理，就是耶稣的赎价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个灾难，我们现在就应该有更大的信心，认识真理，不要放弃。如果做需要做调整的话，我们都是甘心乐意去做。肯定的，上帝在古代好好的祝福他的宗徒，我们如果忠心的悦上帝的蒙上帝的悦纳，现在真正的跟着他们的好榜样，我们一样的都是会得到他的祝福，跟未来会得到永生在他的新规则里。